十分去藐视你，弯一弯问问自己。 仲有我哋 ，Coco、小红、Simon。大风大浪多时之秋嘅一个六月份啦，咁但系自己人依然守住喺星期六嘅呢个阵地啦，同大家继续黎家伙自己人啊，欢迎各位。嗱，我想即系问一问大家，有啲传说咧，即系关于基人啦吓 ，OK， 同呢个直人唔同嘅地方就系，系咪基人系唔睇足球？ 诶，净系睇世界杯，通常系。 我想剛才有一個很好的證明，就是呢我發現斯芬都有講足球的，但我們從來都很少講的。 是啦，通常會有的，即譬如說例如誰個足球隊拍了一些全裸的月童去支持這個 Gay Pride， 我們有講的， 這就會 講了，是這麼多， 或者足球成員的老婆 穿什麼衣服出現， 不是那個男仔我們都有講過的，是他的男仔，不是他的足球的技巧。但今天星期我想首先講一下足球，因為今天星期突然間斯朗啦，系咪？喺呢个记者招待会上面咧，突然间移开呢个可乐樽，然后跟住就话：，我都系饮水啦，咁样，咁啊引嚟轩然大波啦。 系咯， 咁我觉得好正。其实我觉得斯朗好有型嘅，系咪啊？ 因为佢斯朗嘛。 系啦，咁但系突然间就即系呢一个嘅举动咧，就令到呢个可乐咧就突然间蒸发咗呢一个，系咪四十亿美金啊？几劲啊！移开两个樽咋，系嘛？咁但跟住事后咧都有啲即系小插曲嘅，咁啊搞到咧个。世界足總啦，走出嚟就話勸告一啲職業球員咧，喺記者招待會裏面咧就唔好擅自咧就移走嗰啲 sponsor 嘅飲料咁樣，因為咧其實咧 sponsorship 咧對於可以搞得成呢個世界賽事咧係有舉足輕重嘅影響嘅。咁但係就強調話咧，我哋唔會罰嗰啲移開嗰啲飲料嘅球員嘅，但係就呼籲大家即係盡量自制啦、克制啦咁樣。咁跟住咧好多啲球員咧喺記者招待會裏面咧有啲好，我覺得好正嘅回應嘅，有啲突然間咧好鬼。語帶諷刺咁樣咧，一未開始開咪就已經講話，我中意飲可樂嘅咁樣，好正、啊。 利益申報先 嚇，但我想講咩咧？嗱，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其實講真，即係一啲世界級嘅即係體育賽事，就算你需要贊助商啦嚇，我覺得贊助好重要嘅。咁但係有咁多贊助商俾你揀，既然你呢個係講。健康嘅體育賽事，你咪可以揾一啲健康嘅食品同埋飲品啊！ 係啊， 唔一定要汽水啫，係嘛？ 就算汽水都有啲無糖噶嘛。 係啦，無糖汽水咁樣都好啲啊，係咪先？咁但我想講咩咧？就是、有關呢、這個即係、就是、足球賽事咧，最近咧其實有一樣嘢咧，真係同呢個自己人有關，就係同呢個墨西哥嘅球隊同埋墨西哥嘅足總有關。 哦， 咁點解咧？因為最近咧墨西哥嘅足總咧就係、是、受罰。 系 啦，就系、是、被呢一个国际嘅足总咧就罚佢罚钱啦，同埋咧就系话嚟紧喺墨西哥举行嘅两场咧就系、是、世界级嘅赛事咧，将会咧系唔准球迷入场。 哦， 罚佢哋，即系话喺一个吉嘅场里面咧就打波。 哦， 点解咧？咁事源就因为咧，原来喺啱过去咗嘅三月份咧，有两场国际级嘅赛事咧，其实应该系喺墨西哥举行嘅。 嗯， 咁但系喺比赛期间咧，就因为要射十二码。咁而現場咧，嗰啲墨西哥嘅球迷咧，就不斷喺度嗌一個字，一個西班牙嘅字眼咧 ，P 字頭嘅。 O、 okay. 咁就用嚟咧辱罵咧嗰個對方嘅守門員。 哦， 咁原來聽講話呢個 practice 咧係經常會出現，尤其是咧就係當墨西哥做主場嘅時候。 嗯， 咁其實嗰個字眼咧，西班牙嘅字眼咧，聽聞咧就係用嚟辱罵咧同志嘅。 嗯， 咁所以世界足總就覺得咧，嗱，如果你容許啲墨西哥嘅球迷咧，繼續喺球場裏面咧用一啲咁辱罵同志嘅字眼嚟到去侮辱對方嘅球員嘅話咧，就唔得啦。 嗯， 就一定要罰啦，罰錢，同埋唔准咧就係球迷入場，直至到大家停嘴為止。 嗯，咁我覺得啱噶咯。其實我覺得唔好話即係咪咩辱罵字眼先啦。首先呢一個舉動都好唔大方得睇啦，我覺得。咁而且你係仲要用一啲咁侮辱性，而且係好似係針對某一啲群體嘅人咧，我覺得真係實在太過分。 係啊，同埋聽聞話嗰個字眼由幾時開始嘅咧？呢人係追溯翻咧，應該係好似2007年咧喺墨西哥唔知某啲嘅國際賽事咧係開始嘅，即係已經係用咗咁多年。 咁同埋最慘咧就係每次鬧咧就係通常係十二碼嘅時候咧就鬧對方嗰、那個嗰、那個守門員。等你為集，你諗下全場喺度嗌嗰個字眼喎。 嗯， 咁我唔知個咩字眼啦，因為我 check 翻嘅時候咧，因為全部打曬格仔嗰個字眼，即係個 P 字頭咁樣。 你唔識 Spanish 啊？我唔識 Spanish 啊。咁總之嗰個字眼咧就通常係鬧嗰啲人咧就係即係同同性有關係咁即係之類啦。 嗯， 即係我諗同嗰個 F 字眼係有啲字、有啲相似嘅、嗯，只不過係個西班牙嘅 version 咁解。 O、okay、K， 不過啲懲罰都幾有效嘅，即係你直接打擊佢嘅收入咧，即係冇。冇球迷入嚟啊，或者冇觀眾嘅話，佢哋就會笑到好多次。 係啊，咁我都好絕噶。除咗罰款之外咧，好似係罰咗大概六萬零蚊嘅美金啦。咁我覺得其實唔算多啦。但係問題嚟緊嘅兩場嘅即係國際賽事，一個墨西哥觀眾都冇、啊。 嗯， 咁你不如 online 打啦。 係啊 ，OK 啊，虛擬咯，全部。 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又好好嘅，真係，即係斷你米路咁樣咧。 係啊， 種草啦。 係啊， 係啦、 啊， 咁、啊、所以我覺得係好嘅。世界足總係 英明啊， 俾個 like 你啦。咁但係亦都希望即係世界足總喺日後一啲國際賽事裏面咧，其實就即係試下揾一啲係即係符合運動員健康嘅一啲飲品啦。 我相信都好多嘅， 娛樂都可以嘅。 系啊， 系啦、 啊，牛奶 水嘅， 系 咪先？ 唔系，我相信嗰间嘅公司咧都有水噶， 系 佢放翻水。 唔系，啲人已经有传言就话啊，其实嗰支水可能都系可乐厂做嘅喎，其实。anyway， 咁啊，讲翻啦，咁啊，进入呢个六月份嘅时候，都系啊国际嘅骄傲同志月啦。咁其实都有好多即系陆续咧，收到一啲消息，就世界各地咧，到底今年系用啲咩方法嚟到去庆祝呢一个即系 Prime Month 啦。 嗯， 因为始终系疫情之后，咁啊陆续世界各地开始即系放宽嗰个 Covid 嘅措施啦。 嗯， 同埋就开始即系有翻 Gay Pride 啦。咁所以大家都好留意，咁到底啊今年嘅 Gay Pride 点样做法咧？嗱，香港我哋又唔知道幾時我哋真係可以同志遊行再次可以踏上街頭啦。咁、 嗯、 但係最近留意到喺 Facebook 咧，就居然九巴咧就住呢個六月份咧出咗個 po， 我真係覺得要拎出嚟咧談論一下同埋讚下。咁、 嗯、 個 po 係咩咧？咁就有個彩虹公仔咁樣啦，即係九巴嗰個 icon 咯。 九巴仔 嚇，九巴仔係咪？O K， 个 名可以改过咯，我就九巴仔系咪？咁啊，九巴仔咧就呼吁大家就六月份咧就踏入彩虹世界。咁、 嗯、 仲有喺副题里面咧就声明话咧，大家可以不妨咧搭住呢个九巴啦，就去到彩虹村可以影下相、打下卡咁样。 系啦， 即系摆到明咧，就用一种方法嚟到去即系庆祝呢一个同志嘅骄傲月。咁、嗯、我觉得喂，真系要赞下， 好难得啊！喺香港有咁大间企业可以即系会做呢一样嘢。 系咯， 你知而家个气氛系越嚟越咩噶嘛，即系越嚟越保守噶嘛。 系啊， 即系竟然喺呢一个气氛之下，即系佢都仲有一个咁大嘅举措，彩虹、哦、彩虹村、哦， 系咯，系，同埋仲要系出铺嘅人，即系意识到其实系即系六月份系骄傲同志月咯。 嗯， 吓、啊、咁以呢个作为号召咧，咁足以证明其实而家越嚟越多企业咧都开始开明啦，同、埋开放啦，同埋即系知道同志个市场咧，其实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市场啦， 系、嗯、啊， 不容忽视咁样啦。 我哋都好多人搭巴士噶嘛， 系 啊， 我哋都要周围去噶嘛。 即係同埋佢都列出咗，即係邊啲路線係去到呢、這個即係彩虹村打卡咁樣嘅、 嗯。 即係初初我以為就話，哇！如果去嗰度係唔使錢就好啦，我都搭去啦。跟住原來即係佢又冇講到呢件事。 係、嗯、咯， 咁我諗都要繼續俾嘅車費去呢個彩虹村嘅。不過我覺得趁呢一兩日咧，即係風和日麗啦，咁陽光普照，熱係熱啲嘅。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去到即係彩虹村打卡嘅人士。應該都會影到一啲好靚嘅相， 應該都要排隊嘅 啦。咁但係講開呢個慶祝呢個 Prime Month 啦，其中我哋好熟悉嘅一位 gay icon 就係 Adam Lambert 啦。佢、 嗯、 最近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笑嘅，因為通常咧，就算你即係 come out 咗啦，認係 gay 啦，係咪？咁但係通常都係用一隻即係比較溫和啊、友善啊、又或者係點講咧？好好 family oriented 啊，即係唔會三級嘅方法嚟到去回應噶嘛。咁但係最近我覺得佢好勁啊，好中意啊，因為咧其實佢有一個咧慈善嘅 foundation 嘅，就叫做咧 Feel Something Foundation， 咁就係專係為 LGBT 嘅一啲議題啊，又或者係即係幫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咧就籌款嘅。咁但係佢最近咧做咗個 campaign， 咁佢就話嗱，如果你只要咧係捐款去呢個 foundation 嘅話咧，我就會同嗰啲捐款嘅一啲歌迷咧就可以有直接嘅網上對話，咁、 嗯、 你哋問咩咧，我都會答噶啦。 係， 咁、嗯、其中一個網上對話咧，就有一個我都唔知佢係咪啱啱先出世咯。呢、這個歌迷 係咩嚟嘅咧？ 佢居然問阿 Adam Lambert，Are you gay 啊？ 系咪好正啊？呢、這个问题，首先你几时开始做 Adam Lambert 嘅歌迷噶？同埋过嘅日子，你其实系咪活喺地球呢？我想知道。跟住问 Are you gay 啦？ 咁佢真系好后生。 好啦，咁 Adam Lambert 点样答咧？ 系点答？ 咁佢首先就话 Where have you been？ 你其实去咗边咧？跟住佢就话 I'm really gay and I love it. I love being gay。咁然后就 Happy Pride everybody 啦。OK， 咁呢个答得好好啦。跟住佢再补充多一句。嗰句就係話我真係基嘅 ，I love D， I love D， 大家估下 D 嗰字係咩啦？哇，直接了當到啦、，I love D， 係啦， 我真係基嘅咁樣，咁我覺得作為一個即係同志嘅偶像同埋冒起咗咁耐啦 ，OK， 咁、但係可以哇完全無遮無掩咁樣啦，係答得咁直接。理直气壮啊，唔系直接添啊，咁、我觉得好正啊， 中意啲咪中意啲咯， 系啦，原来今时今日系啦，原来今时今日 有乜问题啊？ 出柜都可以升华到一个咧更加高嘅境界嘅， 系 理直气壮咯，唔需要转弯抹角咁咯， 系啦，同埋讲咗呢一句之后，其实你唔需要再解释噶啦，应该大家都明晒。 喂，你讲开呢个 Prime Month 咧，我都想讲下咧，即其实你发唔发觉咧，即系 Joe Biden 即系做咗总统之后咧，我哋好少讲美国嘅嘢啦，已经，因为我哋冇得闹， 系冇得笑啊 Trump 啊， 因为想化咗一啲嘢， 有少一啲娱乐嘅， 佢话冇嘢好闹啊，所以我哋。所以我哋好耐冇提美國嘅，即係我要你提翻咧。其實 Prime Month 即係開始咗啦。咁啊，即係總統咧 ，Joe Biden 咧，同埋日前咧就同埋老婆阿 Jill 咧，就一齊發咗一個即係 message 咁樣啦，就係講話即係佢哋即係呢個月份啦。其實除咗呢個月咧，我哋每一個月都會支持呢個同志咁樣嘅，亦都講咗好多鼓勵同志嘅説話啦。咁即係同埋白宮都換上一個即係彩虹射燈咁樣啦，好靚咁樣啦，即係大家都即係。大家好似咧少咗啲嘢擔心咁樣啦，即係自從佢上床之後， 上床啊， 上床， 自從佢上床早啲瞓之後係嘛？ 我諗佢就瞓啦。 我諗你嘅口味好特別啊！我其實唔係好關心阿拜登上床係點。 如果佢活在香港，應該唔會聽我哋節目太夜啦。唔係，咁我又想講翻，其實即係我哋太耐冇講啦。其實我都要講下咧，佢即係想。長以嚟咧， 係 即係做咗啲咩嘢咧？具體啲嘅咧，即係少少咁講下啦。其實五月份咧，佢已經咧即係俾即係英國美國咧喺海外出生嘅嬰兒咧嘅公民咧公民權咧擴大到即係同性伴侶嘅範圍嘅，即係就算你個同性伴侶啦，你個 B B 咧外國出世咧都可以有美國公民嘅承認啦，同埋亦都承認咗即係 Idaho 啦，亦都即係實施咗醫療保健嘅即係嘅歧視保護啦。咁其實佢上場之後咧，其實都選咗好多即係跨性別啊、男女同志啊去做佢哋即係政府入邊嘅職位啦。咁另外其實最早開始嘅時候，一月份嘅時候都廢除咗即係跨性別嘅即係兵役嘅禁令啦，亦都即係執行咗好多即係唔同嘅行政指令咧，係有助呢、這個即係 LGBT 啊同埋。即係保障 LGBT 嘅美國人咁樣嘅，所以其實就是即係佢做咗好多呢啲事情咧，其實我哋唔需要再拗啊，或者唔需要再鬧佢，同埋我覺得其實。佢做呢啲嘢咧，又唔係話啊，我真係要用好多錢去即係保護 LGBT 啊，或者又唔係要花費好多公帑咁樣啊。其實佢只不過啊，我哋就保障埋即係 LGBT 嘅人權。咁其實佢可以更加專心去做其他嘅嘢咯。我覺得呢一樣嘢其實其他國家都可以效法嘅。即係你成日喺度拗喎，啊，我哋唔可以鼓勵 LGBT 啊咩咩，其實你咪嘥咗好多時間咯。即係好似佢咁。啊！簽埋指令搞掂咗，我會做其他嘢啦。即係我覺得，即係佢上場之後咧，其實我哋即係佢我哋咧，或者當地嘅 LGBT 咧，其實鬆咗一口氣，亦都唔會話成日要去即係要爭取啊，或者真係要去即係或者要爭啲乜嘢咁樣咯。所以呢個我覺得係好值得即係世界各地嘅元首去效法嘅。 係啦，咁開始已經有人話咧，喺歷任嘅總統咧，可能咧拜登咧係甚至係比起咧即係奧巴馬咧，可能係更加親同志嘅一個。美國總統咁但係都忙嘅。佢啱上場嘅時候咧，其實要簽好多咧行政嘅指令咧，嚟到去推翻 Trump 嗰啲反同嘅行政指令 嘅，好多 都係㗎，都唔容易㗎。簽到簽名都簽到手軟， 手軟 係啊。咁但係講開呢、這個即係 Prime Month 咧，大家有冇留意啊？ 咁就係以往咧，其實喺呢日子裏面咧，就會揚起呢個創期啦。 嗯， 但係今時今日咧，到我哋揮動呢個創期嘅時候咧，開始俾人話我哋勾啦已經。 係， 因為創期咧已經有新嘅演進。 係啊， 而家 有新設計啦。 我都唔知係咩， 我開始唔識啦。 哇！而家啲識多到咧，真係啊！如果你識盲嘅話咧。就覺得 OK 嘅，咁但係哇，我望上成多顏色度咧，因為而家今時今日嘅即係創期，除咗係六隻顏色之外咧，仲加埋咧就係譬如話 transgender 嘅旗嘅顏色落去啦，即係 immerse 埋落去其中咁樣，其中仲有就包括係 bisexual， 亦都有自己嘅旗幟啦。 嗯， 除此以外咧。就仲加埋最近咧就係 intersex 啊， 係 咁。若果你留意嘅話咧，而家喺彩虹旗上面除咗多幾隻顏色之外咧，佢突然間喺側邊咧係多咗一個好似三角形咁樣啦。 係 咁喺三角形裏面咧，仲加咗個圓 圈， 而嗰個圓圈咧就係代表 intersex 嘅。 嗯， 嗱，我覺得係好嘅。嗱，作為即係平權咧，平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咧，就係話要 inclusive 啊嘛，係而唔可以有排他性啊嘛。 嗯， 當我哋 LGBT 嘅世界裏面咧，其實已經開始有不同嘅性身份啦、性向嘅身份嘅時候咧，亦都有不同嘅膚色啦。咁所以更加應該要盡攬其中啦。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我覺得佢嘅憂慮就係、你咁樣加法咧，即係咩色都用曬噶咯。係 啊。 嗱，首先我想話俾大家知，即係彩虹旗嗰個源頭係咩？就係1978年，就一位叫 Gilbert Baker 喺三藩市嘅時候咧，就發明咗呢創旗。 嗯。 咁但係最原先咧，佢諗到彩虹咧，真係有八隻色嘅，而唔係六隻色嘅。 嗯。 咁點解由八隻變咗六隻色咧？佢就諗過，哇！若果我哋每次要搞呢一個活動咧，同埋 Gay Pride 嘅時候咧，都要八隻顏色擺喺個彩虹旗上面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成本係好高 嘅。哦，成本問題 係啦，因為錢唔係，同埋因為嗰陣時未興 internet 噶嘛，即係下下真係要實體嘅嘢噶嘛，係咪先？咁你下下都要印八隻顏色咧，係好高成本啦。咁所以話，不如即係變咗六隻顏色啦。咁但係今時今日，我諗已經有成十幾廿隻顏色喺同一個彩虹旗裏面，咁會唔會太大負擔咧？其實 唔緊要嘅，而家成本低咗噶嘛，所有嘅製作同埋又數碼化咧，咁你其實你要200隻色都得嘅，你真係要 係有可以有200隻色 啊， 所唔同嘅 shade 係嘛？ 係啱啊啱啊，所有人都係自己人咯。 系系系系，尽揽其中，因为而家里面又有黑色啦，有咖啡色啦，亦都系代表住即系唔同嘅肤色同埋种族啦。 系啊， 吓咁所以其实无论点样变都好咧，都系万变不离其中个初心、就是，其实呢个世界系真系好大，同埋可以好多元，任何人都应该享有共同嘅权利嘅。 冇错 ，right？ 嗯， 吓呢个就系即系 Prime Month 又即系 Rainbow Flag 嘅真正意义啦。OK， 开始呢个晚上依然系六月同志骄傲月嘅。自己人送嚟呢一首作品， 张惠妹骄傲。 呢首作品歌名字叫做《驕傲》啊。OK， 我知道啊，小龍 Simon 已經開始做緊呢個輕談淺唱不夜天啦。 冇錯， 咁我你唔係新人咯噃，我交俾你夾下呢個餐碟啊。 咁又玩我，咁陣間翻嚟，我哋仲會有自己人噶，陣間見。 午夜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同三间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人的代表律师提出保释条件的时候，都指两人会辞去有关一传媒或苹果日报的所有职务等。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指，不认为有充分理由能够相信被告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拒绝两个人的申请保释，并且将案件押后到8月13号再讯。控方表示，警方在行动入面检取超过40部电脑和16个伺服器，需时检验。早前获准保释的《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亦都有到场旁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楼价仍然高企，近期市况比较炽热，成交量较多，楼价和2019年的高位差距有所收窄。政府一直密切监察，呼吁市民置业要尽力而为。要量力而为。陈茂波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影响楼价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资金、就业情况、物业供求和市场气氛等。他又说，通胀压力在今年内不会出现，在今年内不似会出现。私隐公署表示，最近不少机构为了鼓励更多市民接种新冠疫苗，推出不同类型的抽奖活动，当中或者涉及收集参与者的个人资料。公署提醒市民，在参加任何抽奖活动的时候，如果需要提供个人资料，要提高警觉，留意主办方公布有关活动的资讯，包括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而清楚了解正确的活动登记网址或者方法，所需提供的个人资料和它的用途以及保留期限等，并且要慎防伪冒网页。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不法之徒或者会用市民对抽奖活动的关注，乘机诱骗市民提交个人资料，提醒市民除了要慎防伪冒网页，如果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的来电、短信或电邮时，要提高警觉，切勿随便提供自己的个人资料，包括身份证号码和银行户口号码等，亦都不要随便开启电邮或者短信内的连结或附件。美国向台湾捐赠250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预计星期日挨晚运抵台北。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社交网站说，载住疫苗的华航货机已经起飞，他在机场跑道向专机挥手的照片上载上网。台湾的外交部门感谢华府捐赠疫苗，以实际行动协助台湾抗疫，并且展现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和高度重视。美国在台协会认为，美国捐赠疫苗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并且又指台湾是可信赖的朋友，亦是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份子。美国捐赠疫苗的剂量远高于原先承诺的75万剂。华府官员说，是为了推进总统拜登政府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美制疫苗的承诺，又强调疫苗捐赠不附带任何条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天气日间炎热，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稍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咦，哇，你咪李丽蕊？ 咦，你咪女？ 梁继章。 香港地咁细，撞到熟人有几出奇啫？ 马小强 喺香港撞到就唔出奇啫。 不过喺香港电台撞到，咁就唔止出奇，直头系阿奇生阿奇啊！ 由6月21号开始，每朝早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 约定你向香港电台第二台 齐齐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daily news》。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费城的一间天主教寄养服务机构 CSS 因为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儿童，被政府禁止参与该市的寄养计划。天主教服务机构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日前作出裁决，九位大法官一致认为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儿童是这个天主教机构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应该得到维护。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裁决意见中表示，该机构只是为了寻求通融，令他能够继续以符合其宗教信仰的方式为费城的儿童服务，他并不寻求将这些信仰强加给其他人。在这一项9-0的一致裁决中，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一致支持 CSS 这个观点。罗伯茨大法官认为，费城拒绝同 CSS 合作，除非这个机构允许同性伴侣成为寄养父母，那是经不起严格审查，而且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同样是在美国， Walmart 沃尔玛设立了100万 LGBT 基金，以对抗反跨性别法案。根据外媒6月14日的报道，零售巨头沃尔玛创始者沃尔顿家族正是为阿肯色州的 LGBT Plus 团体设立基金，注资$100万，以这种方式表达对该州刚刚通过的反跨性别法案的不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向 LGBT Plus 社区表示友好，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生活。而在土耳其，有医生将跨性别女病人赶出手术室。根据外媒6月16日的报道，伊斯坦布尔居民佩林被医生赶出了手术室，只是因为他是跨性别者。佩林回忆说，起初医生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关怀，核对病患资料的时候，那位医生突然间大嗌，质问他是不是跨性别者。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医生撕毁了佩林全部医疗记录，还说整污糟了自己的手。这一节的 Daily News 报道完毕。 我哋三個喺度啦，咁但系我哋三個咧，其實都係代表住唔同年代嘅即係自己人啦。首先咧，嗱咧，因為今晚我哋專題咧就係同呢一個咧音樂有關， 嗯， 啊、就是、自己人嘅音樂，又即係自己人之歌啦。我想問下你三位啊，其實即係你兩位啦，即係包括埋我啦。咁到底其實第一首你哋印象最深刻係覺得真係嗰隻係係同志之歌嘅，係邊一隻歌？喺你成長裏面第一隻， 真係代表同志啊？ 我覺得是明哥嗰首《春光乍泄》， 而唔係禁色啊！你有冇咁後生啊？ 好後生嘅咋，後生過你哋啲咯。 《春光乍泄》九十年代中喎、 啊，係啊 ，OK。 咁我嗰陣時都未啟蒙，好細個啫嘛，九十年代嗰陣時。 OK，Coco 咧， 我覺得係梅艷芳嘅《妖女》。 哇！ 简直系讲紧我啊，咁样系咪啊？ 佢冇错，佢系你 drag 嘅启蒙。 感动到跪喺度系咪？ 系，嗰次系用翻而家嘅讲法系右下面嘅，全部都 死啦！我真系好老啊！嗱，我嗰个年代肯定唔会有中文歌嘅同志之歌啦，系咪先？ 嗯 ，OK。咁所以好多时我哋投射都系投射喺一啲异性恋者嘅情歌里面啦，即系自己失恋嘅时候，诶、哎，觉得嗰只歌都可以啱用嚟唱两晚啦，吓疗下伤啦咁样。咁但系我嗰个年代就系听好多啲 gay disco 啦。 OK， 我记得即系对于我最大触动嘅莫过于就系 Sylvester 嘅 You Make Me Feel Mighty Real 啦。 嗯， 当然里面嘅歌词完全冇讲过同志啦。咁但係一個黑人嘅男歌手繞絕人環咁呢用曬 falsetto 假聲唱呢我淨覺得係關於我嘅呢隻歌係我㗎啦咁樣。好啦嗱今日呢有兩位嘅嘉賓上到嚟啦咁呢條問題都會問下佢哋嘅唔知佢哋咩年齡層啦咁樣。咁到底點解會同音樂扯上關係呢今晚嘅專題。 系啦，因为咧最近我哋留意到咧，即系香港有一个即系同志嘅合唱团咧，就系 Elements Choir 咧。咁最近10周年有啲新搞作啦，咁就出咗一啲 MV 啊，出咗一啲歌曲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揾咗即系Elements 入边嘅，即系 Choir 入边嘅，即系为主力嘅搞手啊 Fabian 上嚟同我哋做呢个访问嘅。咁佢身边咧，其实就系 Ivan 啦。Ivan 系边个咧 ？Ivan 就系即系新生代嘅，即系KOL 啦，系咪？ 你即刻問清楚佢年齡，新生代， 哦、新生代即係新過我啦。 喺KOL 嚟講係新嘅。 嗯，你唔好張住佢先。 我唔敢張住佢。 點樣叫張住佢？ 張住佢我聽過啫。 張住佢即係打牌咁樣啊？ 哦 ，OK， 張住佢， 折佢， 唔係出衝就得啦。 OK， 咁啊，兩位朋友啦 ，OK， 不如你講下你哋咩年齡層啦，咩後啦？是不是90后定是千禧后了 我是挨近90后的。 挨近90后那就是 Ivan 了。 是啦我是 Ivan, 是啦咁我挨近90后嘅。咁如果你问我可能我个年代嚟讲呢边一首歌系会一諗起就啊系啲即系 member 会成日都听嘅歌咁我会系话容祖儿嘅里面可能有啲痛爱啊或者系嗰、那个即係佢一系列嘅嗰啲失戀情歌，其實嗰陣時係好多 member 都會好中意聽。 係嘛？但係嗰個年代係90年代啦，係咪都講？ 係啊係啊。 90年代，但係嗰陣時居然唔係草蜢嘅失樂園咩？ 唔 係，未添啊！ 又或者係我有啲唔同咯，係咯，即係我自己認識嘅話，我身邊好多朋友其實佢哋都係聽開可能容祖兒嘅嗰系列嘅情歌。咁、 okay. 所以當容祖兒一去有演唱會嘅話咧，就係、是、一定係擾氣氛天㗎啦嗰場，一定 係。即係而家就 Serena 咯， 係啊， 當年就係容祖兒嘅。 系啦，咁啊 ，Flavian 咧， 我 你系咪后生啲啊？ 我都唔后生噶啦，九十后咯，但系掹车边嚟可以叫 死啦！而家九十后都话自己唔后 生啦， 真系惨啊！ 我哋有个，我哋其实唱歌，我哋有个其中一个 KOL， 佢而家系中学生，佢仲读紧书，所以其实我哋即系而家其实望住真正嘅后生，佢系00后咯。 系啦，即系而家你对住嗰班后生嘅咧，佢哋一出世就听 Mirror 噶啦嘛，已经。 系啊， 佢哋嘅真正嘅啟蒙，音樂上面嘅啟蒙已經係 Mirror 噶啦嘛，係啦、 啊啊， 一出世就自動已經係做咗姜糖噶啦嘛， 係啊， 個個都係蒙著嘴説愛你 嘅，係啦、啊，嗱咁啊，即係因為因應住啦，咁就 Elements 啦，就係聲響無限啦，咁原來你哋十週年噶啦，原來，咁但係你哋嘅 Choir 係咪都已經係成立咗十年啊？ 其實咧，我哋個 choir 就真係唱足十年㗎啦。咁係其實係反而係去到前年開始咧，其實我哋先至獨立地即係自己就變成咗一個獨立嘅團體啦。之前其實一路都係 under 小童群益會嘅一個項目嚟嘅。咁就其實亦都因為咁咧，咁所以我哋因為個仔開始大啦，咁啊自己開始有啲能力去做一啲即係另類啲嘅音樂嘅嘢啦。咁所以就變咗我哋今年亦都係十週年，咁所以就開始做咗一個 music video 咁樣 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咧即係以往咧，其實譬如話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真正同志同埋平權運動嘅發源地就係呢個三藩市啦。咁其實喺三藩市咧，喺多年前咧，其實喺70年代或者係8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有個叫 Gay Men's Chorus 嘅，咁就一班男同志走埋一齊咧，就組成咗呢個合唱團嘅。咁啊，以至到影響到咧，其實喺世界好多嘅大城市裏面咧，都有自己嘅所謂 branch 咁樣，同埋有定期嘅演出咁樣。咁所以係啦，你應該要做即係香港嘅 Gay Men's Chorus 啦。咁但係你哋嘅 Elements 嘅即係隊伍裏面咧，係全部 Gay Men 啦，定係個 combination 係點嘅？ 其實係絕大部分嘅都係。 即係都係 member 嚟嘅，係啦。咁就有少部分唔係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講即係 inclusion 嘅一個 choir 啦。咁所以就好多即係唔同嘅性取向嘅朋友啦，其實我哋都歡迎嘅。 OK， 咁所以同可唔可以同我哋即係阿 Fluffy 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下，其實今次呢個 project 係點咧？你哋好認真，除咗係即係自己寫埋歌啦、唱埋啦、拍埋 MV 添。 嗯，係，其實本來其實有啲玩大咗嘅感覺嘅，即係我哋一路做成一路都滴汗啦，即係我覺得幾所謂完啦咁樣。从来咧做嘢都冇咁认真嘅，系啦，咁所以今次真系唔小心认真咗嘅。其实本来系我哋有首歌唱咗十年，咁嗰首歌叫《童梦》啦。其实原本咧就真系谂住系，不如录过首《童梦》啦，因为既然唱咗十年都唱得咁肉酸，咁啊，系啦，咁啊，人类总要进步嘅，咁就谂住，都十年啦，咁啊出师有名，录过佢啦。咁就本来系谂住咁样计划嘅，咁跟住后屘咧，我哋就揾翻即系十年前嗰个作曲人出嚟，咁因为我录佢啲歌咧，其实我要即系做个样都要同佢做啲 license 啊嗰啲嘢噶嘛。咁我原本都系问佢，喂，你制唔制啊？我谂咪录咗佢。咁点知佢就话，不如作个首新噶啦，系啦。咁我真系开始出事啦。咁就后面嗰啲噩梦就 开始嚟啦。 系啦，咁就 你嘅 our nightmare 其实系应该由 our dream 变 our nightmare 啦，系嘛？ 系啊，咁所以之后就填词啦，我哋个 choir 一手包办啦，然后跟住就其实好多之后就例如编曲啊、后制啊、音乐拍摄嗰啲，其实就系一啲我平时，因为我平时都系做音乐嘅制作嘅工作嘅。 听讲你系古典音乐，好严肃嗰只， 系啦，而家相对好啲噶啦，而家冇咁严肃噶啦，但系我。的確係以前都係做古典音樂比較多嘅，咁就裏面就識咗好多音樂嘅朋友啦，咁所以好多例如去到編曲啊、錄音啊、後制啊，甚至 MV 嘅剪接啊，其實都係喺即係另外一個社群裏面嘅朋友，咁都好支持即係呢個活動，咁所以佢哋就即係兩葉插刀咁樣幫手一齊做咁。 係啦，不過今時今日即係製作音樂同埋製作 MV 咧，就冇以前咧嗰只咧咁鬼成本咁高咯，咁而家都好多啲 bedroom musician 啊，用曬 software 已經搞掂曬啦，甚至 studio 都唔使 book 啦，係咪？買隻好啲嘅麥都得噶啦，可以做。Zoom 咧節目嘅時候都係咁嘅，我逼大家要買個好啲嘅麥，大家係咪聽唔出我哋係錄音咧？ 但而家係 live 嘅， 係啊，有投資嘅，唔係反而咧，可能我哋錄音咧仲好聲啲啊，因為而家我哋翻嚟做 live 嘅時候咧，我哋要戴住口罩做嘛， 係啊， 係嘛，所以係咪我哋錄音仲清楚啲啊？ 你哋頭先聽小紅新聞報道呢個 Gilly News 都係喺屋企個節目錄㗎， 所以真係聽唔出㗎。咁而家好多都好叻㗎啦，因為個個都係做 KOL 咧，有 YouTuber 咧，咁所以好細個已經識得自己。用 software 嚟做剪接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成本悭咗好多啦。咁所以我觉得搞平权亦都系，其实即系喺制作上面咧，应该要用心啲啦。虽然你话搞大咗啦，吓呢啲嘢其实系要搞大嘅。OK， 咁所以个计划里面，其实你哋谂住系点样发表咧？有几多只歌仔咁咧？ 其实咧，本来就我哋最後都係將《童夢》係重新錄多咗一次嘅，即係縱然我哋寫咗新歌，咁所以《童夢》咧其實而家已經喺唔同嘅串流平台其實已經聽到噶啦。咁就其實係《童夢》本身就快歌嚟嘅，但我哋今次再重新灌錄，我哋就變咗做一個慢啲嘅版本啦。咁就即係希望可以介紹翻個合唱團，即係以前十年行過嘅路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係唔認識 Elements Choir 嘅朋友咧，其實我想認識喎，咁好不幸地我哋冇網頁啦，咁所以你可以聽，你可以喺 Spotify 嗰度聽《童》。梦啦，咁应该会系一个几好嘅一个引子嚟嘅。咁同路系另外一首歌嚟嘅，同路就未正式推出嘅。我哋其实只系出咗一个 music video 嘅 teaser 嗰只。咁我哋预六月底七月头啦，咁就会有个 MV， 成个 MV 就会推出啦。咁所以其实成个十周年，其实我哋都系环绕即系同梦同埋同路呢两首作品。 OK， 咁啊为咗庆祝，亦都系与此同时庆祝呢个 Prime Month 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已经有十年历史嘅就系声响无限 Elements 嘅呢个 choir 咧就推出咗全新2021年版本重新录过嘅呢首作品叫《童梦》，不如第一时间我哋听下呢个新版本先好嘛？ 好啊。 岁月的痕迹，来让我逐一地看清。每次失去的憧憬，原来为了旧爱所需事情。天真 放任的留影，源自我率真的反应。错管大事细罪名，难道是我做错不是本性？谁愿为我前来做证？跟这小小故事和应，大众也请擦亮眼睛，别作无声。离途梦盛世多悠长，仍乐意去感想，尽管多少创伤，就是不甘摆出泄气卖相。我要视野扩张，毫无惧色，隔岸明亮，无论成败也跟我上，凭傲气搏一仗，后世敢大回响。是心不死，继续去铺张，成就这伟大理想。力觉自传奇茁壮后成长，方可得到你敬仰。让我身世讲给你，快慰为何有限期，诚实没有做错偏被舍弃。谁愿为我前来做证？跟这小小故事和应，大众也请擦亮眼睛，别作无声。无论胜败也跟我上，凭傲气搏一仗，后世更大回响。就是心不死，继续去铺张，成就这伟大理想。力觉自传奇茁壮后成长，方可得到你敬仰。胜败也跟我上，凭傲气搏一仗，后世更大回响。就是心不死，继续去铺张，成就这伟大理想。力觉自传奇茁壮后成长，方可得到你敬仰。 刚同大家播放嘅咧，就系头先我哋讲紧咧，就系呢个 Elements Choir 啦，佢哋十周年啦，亦都庆祝呢一个即系同志嘅骄傲月咧，于是乎推出呢一个咧，十年前已经写下重新灌录嘅一个版本，就叫做 Our Dream 同梦嘅，好认真嘅制作、哦 嗯。 你就耳听完就话俾大家知，诶 ，C All Star 嘅新歌啊， 哇， 都有啲人信、哦，有啲人唔系、 啊、 全部， 我中意里边嗰啲 Violin 同埋 Cello 啊，嗰啲声真系好好听。 系啊，阿 Flavian 咧，因为头先佢讲话，其实佢玩开呢个古典音乐啦，佢话喺呢个制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系揾咧。翻佢以往嗰啲古典音樂嗰啲即係合作嘅 musician 咧嚟到去拉嘅，咁但係你揾佢嘅時候有冇同佢講呢首係同志之歌嚟嘅？突然呃住佢先咁樣， 佢哋都係好疑惑咁樣問係咩嚟，跟住冇你拉啦咁樣， 拉咗就算啦咁。 氹咗人哋上賊船， 喂，好認真嘅製作、哦，同埋即係都算係唱得、哦，裡面有幾多個人啊？一齊唱 其實裡面好似冇記錯有六個人嘅。其實我哋一開始揾翻呢一班朋友都係，其實盡量都係想揾啲即係唱咗呢個 choir 一段時間， 係 咁樣揾佢哋錄嘅。咁其實都係去即係其實一個致敬嚟嘅，希望致敬翻即係佢哋一路喺個 choir 裡面付出咗咁多年嘅時間。 係咯，同埋我諗你都可以即係趁住呢個 campaign 咧，即係訪問翻呢十位啦，幾六七位啦嚇、嗯，即係十年前已經唱呢個歌啦。咁喺當年可能佢哋參加呢個 choir 嘅時候咧，都係一隻。半出櫃嗰只啦，到十年之後，其實佢哋生活係變成點咧？係咪有啲已經結婚生仔入翻櫃？但係今時今日已經係變成一個即係好無懼嘅，可能係同運人士咧咁樣。咁我覺得即係呢個十年前後嘅轉變係幾有趣嘅。可以 cover 下咁樣。好啦，咁跟住問下啦，咁到底 Ivan 佢喺即係整個 campaign 裏面扮演咩角色咧？ 我喺裏邊其實係唱係負責即係零舍舍有兩句我係會去唱，咁跟住一齊會可能做一下一啲和音啊咁樣咯。我擔當住嘅一個位置，因為其實佢呢一個 program 咧，最開初咧佢 approach 我哋一班嘅 KOL 嘅時候，其實就唔係淨係揾我嘅，咁佢仲有揾可能係呢一個嘻嘻台妹啦，可能之前你哋都訪問過啦，另外仲有嘻嘻室友，仲有其他唔同嘅一啲即係 KOL 一齊去做咯咁樣。咁其實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呢一個 program 係好有趣嘅。咁但我第一次佢 approach 我嘅時候咧，我都驚一驚，因為佢話係大家即係一齊唱歌，我就好驚係啲東話籌款嗰啲震災，好驚係嗰啲震災歌，即係有時即係啲。 你驚咩咧？ 嚇、 啊？有咩好驚？ 因為我以前咧去睇親啲即係一啲震災歌嘅時候咧，我啲歌手出嚟全部都好有 energy 喺度唱，好有希望咁樣唱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啊打咗冷震啦。 即係我驚滔滔千里咁樣嗰啲 feel， 或者係揸住支旗喺度揈咁啊要。 哦，系啊，新嗰支旗啊，好多颜色嗰支。 但系佢揾你即系做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啊，即系你都中意唱歌嘅，定系你会觉得啊冇所谓咧，搭班人唱应该听唔到我把声嘅咁咯，定系咁？即系点解你又会肯落搭嘅咧？ 我肯落搭嘅原因系我觉得喺。本身喺香港嘅 member 界咧，其實已經係好，已經越即係有意義嘅事情，其實已經越嚟越少啦。咁我覺得，既然呢一個咁有意義嘅事情佢去做嘅時候，咁亦都揾到我嘅時候，咁我覺得我應該要喺呢一件事上面真係出一分力去幫忙咯。咁我自己當然平常我自己都係會中意唱歌嘅，咁但係咪唱到好好聽又唔係，咁最起碼就一定係啱音咁樣咯。咁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其實自己可以盡到力幫到手，其實已經係好開心噶啦。 同埋我成日覺得即係搞平權咧，係可以透過好多即係譬如文化上面的軟實力嚟去做嘅，去推廣嘅，即係上街我哋要，請願我哋要，啊揮動旗幟同埋 banner 都要咁樣。咁但係有陣時用軟實力咧，你反而可能會感染到更多人。尤其是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譬如來自我舊嘅年代咧，喺我成長裏邊，邊度有所謂同志之歌，邊度會有一啲即係情歌係為我哋度身訂造。而家好啲啦，係咪？但我覺得就算好啲，都唔代表真係好多咯。嗰、那個出產同埋出品，咁我回想起就好似幾年前咧，外國有個 project 係好正嘅，就邀請咧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啦，甚至係一啲好有資歷嘅音樂人，例如好似 Bob Dylan 咁樣啦，就請佢哋，就由佢哋咧就可以翻玩一啲老歌，咁、但係希望咧將佢哋翻玩嘅老歌咧，可能係改變少少，可能改裡面嗰啲男女啊，嗰啲 pronoun 啊，咁然後就變成一啲專係為同志而設嘅所謂 wedding 之歌。 嗯，騎劫咗人哋啲歌。 係啊，因為就算某啲角度同志可以結婚，但係你要揾隻 wedding song 喎，都好難揾噶嘛。咁、我覺得個 campaign 好好，或者你都可以，其實係咪可以照版主碗諗下十五週年搞個咁樣嘅咧？即系翻玩一啲我哋耳熟能详嘅旧歌，但系将佢转咗少少，变成系为同志度身订造嘅情歌又好 ，wedding 之歌又好，我觉得好好啊呢个意义。 例如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是 有同志版咁样啦， 系啦系啦 ，OK 喎。 同埋其实有阵时唔使改都得噶嘛、 嗯， 因为其实即系就算中文讲个他字咧，都系个读音都系嗰个他字嚟噶嘛， 系 咪先？就算男女他都系一样读音噶嘛、 嗯， 容易好多，所以可以谂下。OK， 嗱咁希望大家留意啦。咁啊转头咧，其实我哋会播放另外一只，咁虽然未有一个完整版本啦，咁但系一个 teaser 版本就系另外一只新歌，就叫做《同路》嘅。 嗯 ，OK， 咁转头可以听到啦。咁啊，既然有一位 GO。O.L. 上嚟啦，咁啊，转头可以访问一下佢，访问下佢啦，因为而家好兴噶嘛， 系啊， 即系我哋都访问咗好几个 K.O.L. 啦， 嗯， 系嘛，咁同埋佢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点样起家嘅咧，好多人喺 YouTube 啦， 系啊， 佢就喺之前咧开始，大家咧都系好热衷要上去咧， 嗯， 吹下水嘅 Clubhouse 嗰度开始， 系啊， 喺 Clubhouse 搞 GLBT 话题， 哇， 搞到好高流量，我都 我都要学嘢啊！真系 系 系啊！你请教佢啦，梗 系。OK， 一点钟新闻报道之后，自己人问下佢啊。OK， 请各位准备对时。 是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受西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今明两日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晚自己人遇上 Brian 梁兆辉。 在明在光在藏在力在场，看看我哋全是努力青春的人。自怜什么自残什么自恨，挨挨胜利，快乐爱自己。大时代中大题目中大人，信信我哋全是拒绝爱上的人。 如果上个礼拜有听自己人节目咧，我就话啊，即系上个礼拜嘅直播室咧就充满呢一个甜品嘅味道啊！因为我哋上个礼拜就揾咗呢一个芝麻糊豆腐花嘅嗰位导演同埋演员上嚟啦。今日嘅直播室咧，我就觉得系乐韵悠扬啊！我觉得我今日好似做紧轻谈千唱不夜天咁样，系啊！今日听到好多嘅音乐啦，咁我哋今晚咧就请咗呢一个 Elements Choir 嘅负责人啦，就系阿 Vivian 同埋其中一位参与呢一个 campaign， 即系录制咗一首歌。我嘅 Ivan 咁上嚟嘅 ，OK， 欢迎两位啊！咁啊，头先我哋啊，即系首播咗啦，就系2021年啦，全新版嘅《同梦》啦。咁转头都会听到一个 teaser 版本嘅另外一首新歌叫《同路》嘅。咁但系 Flavian 可唔可以即系补充少少咧？其实即系你话喺 Spotify 啊，其他平台都听到啦。咁但系系咪会买到啊？定系即系完全免费可以下载定系点嘅？ 基本上串流平台上面嘅就全部都免费㗎啦。咁当然啦，你话我都想买一个成个 track 卖嘅，咁 iTunes 嗰度都係有得买嘅。 係啦，收声变成一个即係筹款嘅 campaign 都好啊。 我哋都有諗过，其实我哋而家都密锣緊鼓呢，因为两隻歌嘛，我哋其实就諗緊去印一隻即係7寸嘅黑胶咁样嘅。係啦，咁虽然唔知边个唔知点播啦而家係啦。咁但係即係都係 爽嘅。我哋直播室而家都冇啊唱盤㗎。 係呀，不过印呢啲嘢都係自己爽嘅先算嘅。咁所以都係印出 嚟。今时今日好多人买黑胶呢。胶都唔开嘅， 唔系为咗 攞嚟摆嘅啫， 系啊，即系攞嚟 摆设嚟嘅啫， 做杯垫都几识 咁，个杯要好大， 煲垫 可以做煲垫啊， 镬垫都得。 OK， 嗱咁啊，头先我哋讲开啦，咁其中有份参与嘅咧，就系因为佢哋今次嘅 campaign 咧，都揾嚟好多即系KOL 啦。系，咁都系好事嚟嘅。我哋都访问咗好几个啦，因为其实就虽然今时今日个招牌一跌落嚟咧，一街都系有好多个KOL 啦。 系系系， 总之屋企有个cam， 系有个咪咧，就可以做 KOL 啦嘛。KOL。 咁但系我觉得好嘅，即系其实今时今日做 media 咧，其实嗰个门槛低咗啦。咁虽然有啲人话，好难确保呢一个即系做节目嘅质素啦。咁但我觉得好难用以前传统做节目嘅方法嚟到去衡量今时今日嗰啲即系网台啊，同埋嗰啲 KOL 节目嘅即系水准嘅。因为反而咧嗰只唔专业化咧，反而系吸引到好多其他人睇咧，就觉得啊好生活化， 系啊系啊， 好得意咁样咧。咁、我哋其中一个咧即系新进嘅 KOL 咧就系 Ivan 啊。OK， 你做咗几耐啊？ Clubhouse 嗰個其實喺佢最興嘅時候啦，即係 你話死唔死啊？興都冇耐啫嘛，而家我哋講緊喺佢嘅全盛時期啦，已經過咗啦。 咁佢全盛時期應該係二月份嘅時候，咁我嗰陣時就係、是、香港啱興起嘅時候，就已經即刻加入噶啦。咁啊，因為始終 Clubhouse 呢樣嘢咧，對於我諗唔係淨係香港啦，我諗可能世界各地好多人士都係即係非常之新興嘅一個玩意啦。係因為咁，所以嗰陣時就加入咗嘅時候去玩呢一樣嘢啦。咁樣咁嗰陣時 我一直都冇玩嘅，即係本來我對於呢啲咁嘅新興嘢咧都好興趣嘅。啊、即係要與時並進嘛，但係因為我用 Android 嘅， 我都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 miss 咗呢個熱潮， 係咯、 啊，到 我有啊， 到我要轉電話，然後跟住已經唔興啦，你明唔明？ 我有玩咗幾日㗎，係 啊，你覺得點啊？ 初初係幾得意㗎，即係聽住即係有唔同嘅人講嘢咧，就有啲就好有養分嘅，有啲就真係哇講咩啊！即係你要即係好靠緣分，你會唔會聽到一啲即係好嘢咁樣咯？ 係啦，原先我諗緊咧就係話，因為我啲朋友即係譬如話用開嚇即係 iPhone 啦，咁就我問下佢哋嘅經驗係點啦，佢哋話即係冇想象之中，大家都以為哇即係上到去一個台嗰度，然後喺度吹水，一定會亂到九彩啦，但又唔係。嗱喺網上面咧，好多時我哋都會覺得好多啲 trolling 啦、網上面嘅欺凌啦。咁但係我啲朋友就分析俾我聽，就係話，因為其實你如果用 Clubhouse 咧，因為你用到真聲，就算見唔到樣，咁但係同你一般譬如話喺網上面你自己留個言咧，即係似乎因為你純粹留個言咧，嗰、那個門檻係好低嘅。咁所以有陣時咧，你講嘢可能有陣時會偏激咗啲啦。咁但係到你喺 Clubhouse 上面，就算見唔到樣，你始終用自己真聲。咁所以就算大家有 argument 咧，比想象之中咧係斯文好多喎，係咪？ 係啊，因為你玩得 Clubhouse 咧，其實我嗰陣時一路玩嘅時候都 feel 到一樣嘢，就係即刻見真章啊！即係平常可能你見個人比較 decent 啲，但係其實一到佢講嘢談吐咧，你就知道究竟佢係咩料噶啦咁樣。咁所以喺 Clubhouse 嗰度咧，係經常性都會出現一啲係佢哋不斷帶你遊花園，或者佢一上到嚟邀請佢上嚟去講嘢嘅時候咧，佢永遠都係講唔到個重點，即係佢講嗰樣嘢，佢會先講佢朝頭早唔知佢做咗啲乜，跟住做咗啲乜，跟住先再講個重點咁啊！即係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呢一類型嘅一啲 speakers 咯， 係啊，尤其是當你去 debate 某啲嘢嘅時候咧，就變咗即係其實你嘅情理要分明啦，你要有即係思想嘅邏輯啦，咁所以即係變咗真係要見真章嘅時候咧，變咗就算喺 clubhouse 去討論一啲好熱切嘅話題都好咧，即係變咗大家係會開始好比較理性咁去討論啊，咁我覺得都好嘅。咁但我想問你，因為你係 KOL 啦，即係變咗你其實喺 clubhouse 上面咧，最主要咧就是開一啲真係 LGBT 嘅 topic 嘅，有啲咩 topic 你 cover 過嘅？ 之前有做過一個單元係叫做機不可失，咁我機不可失咧係主要做一啲即係 member 係必須要知道嘅一啲事情嘅、即係例如可能 member 嚟講係會有啲好獨特嘅文化，例如係桑拿啦，或者係佢哋 即係呢啲係個個都要知嘅係咪？ 係啊，我覺得佢哋要認識， 要知你唔使幫襯，但係你要知啦， 但係你要認識，因為呢啲係好獨特嘅， 啱， 即係你要喺即係其他嘅 LGBT 群組，其實佢哋即係 lesbian 佢哋唔會有桑拿呢件事，但係唯獨係即係機會有㗎嘛。 但係以前 Uncle Mackie 同我講。他說其實他的恨呢 lesbian 是有的 正常啊不是啊我就算我跟直人說直人都說很恨有 的人真的很恨有 的當然 恨、他一直都跟我說我很羨慕你們有 sauna 這個發明的 唔係佢都有，不過係另外一種咯，直男仔 係嘅，即係冇第二啲嘢發生咁解。 係啦，咁仲有啲乜嘢你覺得係基人一定要知嘅？ 魚塘文化 啊，系啊，系啊， 即系譬如尤其是年青嘅朋友， 系啦，即系其实应该年青依家佢哋都唔未必会知道，因为儿童文化好早期噶嘛，讲紧去到即系八九十年代嘅时候，嗰阵时系有噶嘛。咁但系因为其实我觉得佢系一个悲剧嘅产物嚟嘅，即系因为以前大家都系好 bully， 即系或者系好多歧视系按呢一个同志上面，咁所以逼到佢哋要喺呢啲嘅地方去寻求呢个欢愉。 因为嗰个咸丰嘅年代，即系甚至连基巴都冇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你谂下，即系等。等于同志嘅，真系我哋称之为嘅性空间、性空间唔一定系代表即系性事嘅空间，其实 系 完全冇噶嘛。咁同埋喺社会上面咁多打压同埋咁多歧视嘅时候，就唯有去啲好黑暗嘅角落去识人也好，又或者解决自己嘅性需要咯。有好多人都话即系儿童文化系同志文化里面嘅污点，我觉得一啲都唔系。呢、這個其實只不過係反映，即係我哋即係同志平權一路走過嚟咧，一個我哋好重要要記住嘅歷史啊，係社會對於呢個少數族群嗰隻排擠其實我哋唔應該羞於去講同志嘅，即係所謂兒童歷史嘅，真係。 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我就即係做呢一個機不可失嘅單元嘅時候，其實我都係想大家即係可能年輕嘅，又或者以前嘅佢哋做翻啲 recap， 新一代嘅佢哋又可以去認識一下，即係究竟即係作為一個同志，你哋應該要知道一啲乜嘢嘅事情咧？ 係啊，甚至可能要好 specific。即其实而家仲剩翻嘅边啲鱼塘就系以前咧好 popular， 我觉得重要噶，因为咧话说咧有一次我应该系个零两个月前啦，咁我就拍嘢啦，拍摄完咧好夜，我去到中环一个即系完全冇人嘅地方啦，咁我就想揾厕所，咁跟住然之后我哋就上 Google Map 啦，我同我个工作 partner 一齐揾啊 Google Map 有咩公厕啊，咁跟住揾到一个一个地方啦，跟住我上到去咧，我觉得好搞笑嘅，因为首先我对鱼塘呢样嘢我系零认识嘅，我上到去咧见到有几个，首先有一个人咧好似把风咁嘅人啦，企喺楼梯口，跟住咧再系咧就系厕格嗰度啦，有另外一位先生咁喺度啦，跟住到另外一位咧就系洗咗手洗咗十分钟嘅喺度，咁我就突然间我系唔知咩事啦，喂，点解呢啲人咁奇怪嘅？我系到我离开咗嗰个地方，我先哦，原来头先嗰度应该就系即系传说中嘅鱼塘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啱嘅，即系如果你就算你唔系要去啊，你都起码要知道，啲咩嚟噶咁样咯。 当时你就做咗一条鱼啦， 游走咗最后。 我哋见到有一条大鱼，但系就游走咗。咩？其实儿童文化仍然系未没落嘅，咁我又觉得即系每个人都会有佢即系选择嘅，即系空间啦。咁我又即系。我覺得冇話即係壞定係唔壞嘅， 係啦，我覺得唔應該有一個道德嘅審判啦，同埋今時今日即係其實即係識人嘅方法已經太多啦，五花八門啦，而家覺得去基巴識人啦，都係勾噶啦，已經 係啊， 係咪先？係咪？而家個都拎住 app 咧，已經知道 是、 你係一米以外，你係一百米以外， 開 app 都勾啦。原來而家新世代唔係開 app 識人嘅，係 IG 識人嘅。 I G 点识人 啊？系啊，系啊。K O L 讲下，其实而家个识人文化系点嘅咧？系咪都系 I G 识人呢？ 其实而家识人嘅文化咧，以我认知咧，我都好耐冇玩呢啲 apps 啦。咁但系而家识人嘅，我相信真系应该 Twitter 啦，好多网王啦，另外可能 I G 都会有嘅，因为太即系好多member 咧，其实佢哋本身个 I G 嗰个 page 咧，其实佢哋都。應該咁講 ，IG 佢本身嗰、那個search 朋友嘅嗰個 formula 實在太犀利啦，即係你身邊可能有一啲 member 嘅朋友，然後你撳下就會同你拎 up 曬， 即係冷靜咁樣。 係啦，冇錯。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咪可能 send 個 DM 過去，大家識下又覆下個 story， 又會。比起你喺 Apps 度有效得多， 系。不过我觉得呢个系好后生嘅，即系独有嘅，即系沟通嘅文化嚟嘅。你哋系冇我哋上一代咧，系咁，你哋冇嗰个包袱啊！即系 我 哋三唔识七咧，你三唔识七都会 DM 嘅，其实都可以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即系 IG 系嗱，因为 Facebook 好系。真係喺自己嗰個朋友範圍咧，咁但係 I G 就唔係嘅，我覺得好，所以每一個嘅 platform 其實都好唔同。 係啊， 做啲咩一定要知咧？ 我最近咧喺機不可失嗰度做咗一個單元嘅，咁嗰個咧就係同呢個晚同軒一齊做咧，就關注呢一個香港老年同志嘅呢一個問題。咁之前即係都有套電影叫做《叔叔》咁啊，其實一上嘅時候就都引起大家好多嘅關注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發覺咧呢個問題咧係 eventually 我都係會去面對嘅，我都會係一個老年嘅同志噶嘛。咁話說佢呢一個 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出現咧，係因為夜晚玩 clubhouse 嘅時候咧，就同一班嘅人士大家喺度傾偈咁樣啦。咁跟住就講起話啊，如果香港即係喺老年同志咁即係個老年同志院咁得唔得咧？咁樣跟住就發覺好多人會俾好多 feedback 去講。咁我覺得咦，其實係咪都可以即係借勢去講下呢個 topic 喺機不可失度做咧？咁樣咁所以之前就有一個咁樣嘅單元出現啦。 OK， 嗱我就唔知道啦，因為其實你譬如話你好多時都係用透過 invite 去即係邀請啲朋友入嚟去。谈论啦，有啲人你可以 assign 佢做 moderator， 即係其实要係点样然后先至可以举手讲嘢嘅话。 其实你一入到嚟嘅话呢，你基本上你应该可以举手㗎啦。即係头先你讲个 moderator， 我哋有个好搞笑嘅 term， 我一入到嚟呢就会俾个菊花佢啦。咁 一入嚟就要俾菊花。 你真係曳曳呀，你哋真係。 咁你收咗几多个菊花？ 仲有咩俾呀？ 我次次都系带住个菊花上去做节目。 唉、哎，你哋明就明，明就算啦吓。咁啊，总之菊花都系我哋同志界嘅屎花嚟嘅。嗱，因为你虽然靠 invite 啦，但系有阵时可能都系只冷仔，你未必完全即系知道咧，听紧同埋参与讨论嘅人系咪个都识晒咧？可能当中有直人嘅系嘛？ 系啊系啊，有噶有。 咁你觉得普遍嘅，反而尤其是系直人咧，当你讲到呢啲 topic 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反应系点啊？ 我谂其实咧，佢哋入得嚟都知道发生咩事啦，即系都唔会好盲中中咁样走咗入嚟。如果咁样嘅话，就即系抵串佢啦。 系 即系佢哋嗰啲入到嚟嘅话，其实佢哋都系一定系好 support 呢一样嘢。咁佢哋真系想俾啲意见俾大家，就系觉得哇，其实even 就算我哋直人都好，即系应该咁讲 ，even 就算系同志都，其实佢都系人啫。咁佢喺香港都系会需要到一啲嘅唔同嘅 protection， 同直人应该一样噶嘛。即系佢哋都系抱持住一个咁样嘅心态入嚟，去大家俾下啲意见啦，倾下偈咁。其实都系好 friendly。 OK， 咁你觉得普遍即系譬如话听呢个 clubhouse 啦，听你节目嘅朋友咧，即系尤其是直人咧，佢对于同志文化最好奇嘅一番嘢系咩？ 我谂应该系即系点样分一同埋零？ 呢个系永恒 嘅，永恒嘅，系啊，永恒嘅，即系点样分一同埋零？即系佢哋永远都系最好奇。咁但系即系少年实在太年轻啦，即系而家即系 member 趋势，大家即系识玩，梗系可以一零都得啦，系咪先？ 系啦，同埋即系其实讲真嗰句啦，我哋都可以讲少少啦。吓，唔使咁深入嘅，我哋留翻夜啲 ，let's talk about sex 先讲啦。 系好啊， 其实 佢哋留低， 唔系因为好多时直人咧，都系将一同埋零咧嗰只所谓嘅性角色咧，系将男女系等同嘅，即系等于哦一就即系扮男性咯，零就系女咯。但系其实唔系咁样噶嘛，同埋其实我哋即系见得机人多啦吓。OK， 唔好意思吓，即系呢个系我哋嘅擅长啦。咁其实原来即系你当你见得多嘅时候咧，你真系其实唔可以单凭外表，甚至外表嗰个性别气质，你睇得清楚到底佢系真系。一啦，定系零嘅， 真系唔得噶，有好多一姐， 零哥 零，零哥猛零， 啊零哥多唔多嘅？我真系啊嗰阵先同朋友讲完就话一姐就好多嘅，即系都明显嘅，零哥就 好多嘅，其实真系睇唔出嘅，即系等于你见到一个即系直人，即系到底其实佢喺闩埋房门之后咧，其实佢扮演嘅性角色系点咧？你真系唔可以单凭佢日常嘅表现嚟到去决定嘅，因为嗰样嘢。是好因人而异的、即是个性喜好同埋喜欢喺即係床上面扮演嘅性角色啦。咁所以係睇唔出嘅攞嚟讲下笑就得囉其实。你真係一个大龄啦咁你哋讲笑嘅啫。係咪呀 ?okay, 喂仲有啲乜嘢 topic, 除咗讲下即係呢一个基人必须知道嘅一啲 topic 之外。 讲时喺做 clubhouse 嘅时候即係有啲 education 嘅就一定要有㗎啦。因为我觉得好紧要喺香港嚟讲其实即係对于即係同志或者一啲同志嘅 education,嘅嘢其實係唔係話好多，即係雖然好多 NGO 都好努力去做緊啦，但係其實一路都好難 spread 啦，所以我覺得呢一個話一定要做嘅。咁但係當然要做一啲係 juicy 啲嘅嘢啦，即係例如係有一個叫做出 pool with us。系啦，出 pool with us 咁样，即系出 pool 即系讲紧系啊，即系可以拍拖咁样嘅意思啦。 即系头先讲啦，佢先教晓我，我真系完全之前冇听过呢个 term。 你未听过？ 我真系好鬼欧。即系出 pool 即系话不再独身系嘛？ 系啦， 即系再拍翻拖。 冇错啦。咁嗰阵时就系联同咗好几个嘅moderator 一齐咧，就去 hold 呢一个节目嘅。咁嗰阵时一路做嘅时候，其实就好简单嘅。总之邀请啲人上嚟，咁然后叫佢去简介自己，可能话佢自己做啲乜嘢，我同佢倾下偈啊，跟住有 即系情啦， 系啦 ，matching， 但可能有时 set 下啲 topic 嘅，即可能数下你自己有啲咩优点啊，或者系再 deep 啲嘅就系你最劲可以一日有几多次嘅。即係性上面嘅次數咁樣，即係有呢啲咁嘅 selling point， 一啲 juicy 啲嘢同佢哋玩下。 而家係咁樣識人㗎，即係你識人要首先即係情報你自己一日可以。 系 几多 次，即系几多次咁样啊 ？OK， 即 系其中一个 口讲无凭噶噃，又冇证书， 咁喺嗰个阶段即系斋得得把口。 系啦，我打完两针，我都有个证书啊，虽然一张纸仔，我已经银包都摆住噶嗰张收电。 或者你迟啲可以试下呢一个推出呢一个认证制度三次 verify 系啊，你可以你亲自咯，亲自认证。 哇，几好啊！系谂我哋以前嗰年代识人几咁困难啊。同埋幾咁含蓄嘅事啊！嗯、哇，而家直情係哇，將所有自己嘅優點擺曬喺度 list 埋， 坦蕩蕩 係嘛？夾唔夾咧？唔會撞 number 啊嘛！最緊要就 係呢個真係好重要，重要課題。 啊，都幾好喎、啊！即係可以去到呢個地步，係可以講得咁直接了當咧。即係，但係有啲乜嘢其實你覺得喺 Clubhouse 上面，你都要即係小心同埋要 sensor 嘅。 我諗小心嘅就係、是、尤其是香港嚟講，因為咧一路玩 Clubhouse 嘅話咧，其實都好睇到個分別。因為 Clubhouse 佢係喺香港同台灣其實都係好多人去玩啦，但係咧會睇到好大嘅分別就係、是、台灣同埋香港嘅 member 咧，佢哋嗰個分野真係超級犀利，即係可能同一個單元即係都係 matching 咁，但係可能台灣嗰啲係真係玩到非常之 open 嘅，即係直頭講曬一嚟就即刻講自己嗰、那個。尺寸啊，即系几长啊，几阔啊，咁样，即系但系你要香港嗰啲水到嚟， 阔啊， 系啊系啊， 胸膛啊， 系大髀啊。 系啦，咁但系你话如果香港嗰啲上到嚟，佢哋就真系好含 蓄，含 蓄 啲。 系啊，真系好含蓄嘅，即系你要系咁踢佢，踢一脚佢先行一步，咁有时要踢几脚佢都行唔到咁样咯。 系咯，点解咧？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譬如话论即系国际嘅视野啊，又或者系嗰只潮法咧，香港人好似都逛啊咁多年啊，都叫做喺亚洲里面咧，即系超前台湾啊。但系点解去到呢一个咁嘅同志文化嘅位嘅时候，我哋硬系好似有只好似啱出柜 feel 嘅咧？ 我諗呢一個位咧，一路做 clubhouse 嘅時候都係發現咧、就是，就係我諗香港對於 member 嚟講咧，望落好似好 open， 但其實實質咧係好守舊嘅。咁好多時候可能受到佢哋自己本身嗰個環境啦，或者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工作嗰份職業限制住佢哋唔可以太過張揚咯。咁所以因為呢樣嘢就成就到佢哋而家呢一個咁內斂嘅一個文化咯。 係，咁但係都叫做即係，我覺得喺 Clubhouse 上面咧，同一般嘅傳統 media 咧，即係其實啲人已經咧，即係叫做係願意講嘢。可能嗰個環境、嗰個氣氛底下咧，亦都唔係話即係係人都可以聽到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係好得意嘅嗰樣嘢。但係點解咁快又嗰個熱潮又已經過咗咧？ 其實嗰段時間咧，我都有同其他嘅 moderator 大家研究，即係啊點解嗰陣時 Clubhouse 係去咁犀利咧？我諗主要真係因為關係到 COVID 啊，因為 COVID 期間大家都真係 悶到咧磨冷 靜。咁但係呢一個 Clubhouse 佢嘅出現其實就我諗佢因為佢個互動性真係好高。我有時會叫即係 Clubhouse 其實係一個全民 radio 咯。咁但係即係如果可能你話參加 radio 佢哋要真係上去講嘢嘅話，其實未必真係個個都有咁樣嘅機會。咁但係如果你玩 Clubhouse 嘅話，就一定你撳舉個手 ，moderator 心情好 OK 咁俾你上嚟，咁你就可以講嘢㗎啦咁樣。咁我相信因為佢互動性強。好多，咁所以嗰陣時就咁 hit 咯。 係啊，同埋嗰個互動性強好多，我又唔需要自己特登去一個某個嘅 location 去講啊咁樣啦。咁其實容易好多，等於一個真係好 handy 嘅即係城市論壇咯。 係 啊，我喺現場就可以現場發言啊嘛。咁、我覺得同傳統嘅 media 甚至即係而家興嘅一啲網台啊 podcast 都係好唔同，嗰、那個參與性真係勁好多。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講到興起嘅時候，即係我就可以舉手講兩句咁樣啦。 係啊係 啊。咁、我覺得好好嘅，即係我哋應該要善用即係新嘅媒體啦，即係新嘅即係文化嘅現象啦，去將即係平權嘅信息帶出去啦。例如你所講啦，即係就算我正經起上嚟咧，都要用啲 juicy 作為甜頭嘅，個包裝都要 juicy 嘅，其實係啦、 啊， 引下你，我今晚会讲一零系点分嘅，另外又讲下平权嘢咁样认真嘢咧，吓咁系好事嚟嘅。咁但系而家咧，最近你系咪都依然做紧 Clubhouse 嘅？ 最近就少咗啦，因为即系嘅工作关系啦，同埋因为即系 Covid 佢开始缓和之后，其实都开始少咗好多人去玩。咁啊，听闻其实嚟紧咧 Android 会开放嘅，咁啊，你哋手揸 Android， 你哋就到时可以 而家先至开，事过境迁啦，嗰件事。 唔会啊 ，trend 呢啲嘢， 但系我哋自己开。新嘅咧，我哋再带动潮流。 唔系 ，Coco 好快，佢嗰阵时咧第一时间已经开咗啦。 系啊，但系我都系因为其实 都我想試一下，其實可以即係嗰度可以即係攞到啲乜嘢或者聽到啲乜嘢啦。咁其實都有嘅，但係你要花好多時間去聽啦，同埋去揾咧，咁都我就冇呢個時間。不過我覺得佢有一樣嘢幾得意嘅，你係可以將唔識嘅人咧就串連埋一齊，然後咧佢即係頭先所講為識人咧，其實可能有生意帶動到，即係有時有啲人聽到你啲即係 project 或者 idea 咧，即係其實有人主動漏過我去做一啲表演或者活動嘅喺邊度咁樣，但係因為我又即係比較忙啦，咁我就仲未答覆嗰個人咁樣。其實我覺得係有呢個 potential 可以做到呢啲咁樣嘅嘢嘅。 係係，嗱我做咗咁多年心機，我覺得 Clubhouse 都係一個係一個我以前完全冇想過、想象過，原來 radio 可以係咁樣嘅模樣。以一種嶄新嘅姿態啦，同埋嗰樣嘢咧就係見唔到樣係一件事嚟嘅，大家唔好以為見唔到樣咧就好似少咁啲嘢咧，即係反而係多咗一種想像嘅其實，係啊，即係如果見到樣講嘢同埋見唔到樣講嘢咧。讲嘅范围嘅嘢都唔同嘅，其实 系成日话会 J 一个人把声噶嘛，其实就喺度嚟咯。 诶，三文讲得好啱，因为我嗰阵时做 Clubhouse 嘅时候咧，我就试过有一个 speaker 把声咧，佢真系低音炮嚟噶，系真系会听出耳油， 系 啊， 好好 J 嘅， 系好好 J 嘅。咁跟住我由佢把声 J 到佢个 IG， 再 J 埋佢个人，咁每一次见新佢，我就一定会入佢上嚟，撩你啦。 Okay, okay. 好啦，咁今日都多谢我哋嘅 KOL 啦，咁就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即系听下佢喺 Clubhouse 嘅其他啲节目啦。OK， 咁我哋俾啲意见啦，咁亦都即系多谢阿 Flavian 咧就上到嚟同我哋介绍呢一个 Element Square 十周年嘅 project 啦。嗱，头先我哋咧就首播咗呢一个 Our Dream 同梦啦，就十年前已经作定。咁但系有只新歌叫同路，我哋今晚未播，而家可以听下部分片段。不如阿 Flavian 介绍下呢只歌。 同路是今年十周年我们的原创的歌曲啦，是的，我们因为其实我们都是想希望可以带到一些 message 出来的，所以那件事的原创性其实很重要的。我们作的时候作完之后，我们就想，喂，其实十年后和十年前会有什么转变呢？其实正正就因为其实多了很多不同的社交媒体，例如刚刚讲的 Clubhouse 这样，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即是 YouTubers 啊，很多的 KOLs 就开始出现啦。所以其实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做录音和我们去做 MV 的拍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刻意地是找一些很即係呢啲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齊錄嘅，咁所以咧佢其中一個特別之處就係其實我哋就好多呢啲朋友一齊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咁就不如大家可以一齊聽歌咁樣咯。 好啦，時間關係啦，我哋聽下30秒啊。 离同梦盛世多悠长，迎落充满风霜，手挽手大世间赶上，难耐归来眷恋，我没信仰，何必这时间爱明亮，哼出一瞬之间。 小小嘅片段就是呢个 Element Square 十周年有呢一首全新作品叫做《同路》，希望大家继续高唱我哋嘅同志之歌。多谢 Fabian 同埋 Ivan。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属于输入个案，系连续第12日冇本地确诊个案。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一宗输入个案涉及一名19岁女子，她上星期二乘搭 BA031 由英国抵港，在何文田九龙维景酒店接受检疫，上星期三出现病征，送院后确诊，她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本港至今累计11885人确诊。有关注基层的团体进行调查，显示疫情下有近85%的受访者曾经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大约65%受访者收入减少。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由上个月24日至到今个月7日期间，就有关失业或者就业不足对家庭关系的影响进行调查，以网上和电话访问方式抽样进行，有效的问卷为205份。调查指出，曾经待业一个月以上的87名受访者入面，59人是担任临时工。在经济未复苏的情况下，从事临时职位的市民容易成为雇主开刀的目标。就家人之间相处融洽和互相迁就的同意程度，由疫情前的近40%下跌至不足大约25%。该团体认为电子消费券计划应该同时惠及小孩，并且促请政府设立失业援助金。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今次發放消費券按不同的儲值支付工具分兩或三期發放，是參考了海外做法，希望在一段時間內持續促進消費。陳茂波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又說，如果有商戶合謀或者透過詐騙手法將消費券套現，將會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亦都不排除會由執法部門跟進。而支付平台營辦商亦都會恆常監察，如果發現有商戶交易異常，會作出跟進。在同一個節目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說，如果合資格人士成功登記，當局會以特定電話發出短信通知有關人士，短信入面不會要求提供資料，亦不會有任何連結，只會提供承辦商電話，市民如果有疑問可以致電熱線查詢。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市的政府被指向外國大使館分享示威者個人資料，市長承認自2012年起向駐里斯本的外國大使館提供示威者資料達到182次，而在歐盟保護私隱的法例在2018年生效之後亦都發生了52次。他拒絕透露涉及哪些的外國大使館，傳媒就報道有中國、俄羅斯和以色列。近日有俄葡雙重國籍的人士聲稱發現自己的資料被轉交給俄國，而他曾經舉行抗議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被捕的示威，擔心能不能夠前往俄羅斯。中俄和以色列暫時未作出回應。市長就事件致歉，表示市政府負責個人資料保護的官員將會被革職，承認政策並不恰當，根本不應該發生。里斯本市議會反對派猛烈批評事件，要求市長引咎辭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仍然酷热，星期二骤雨增多，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星期六晚凌晨12点，梁兆辉主持《机人》。 日理万机 ，Time for your daily news。 而家由小红 Simon 为你报道一节 daily news。南非恐同暴力升级，有女同性恋者被虐杀，年仅22岁。根据外媒的报道，在6月13日，曼巴警方发现了22岁女同志阿内莱本古的尸体，她生前曾经遭受强奸，躯干被割开分尸。而案发两日之前，另一位女同志卢拉玛姆曼达的尸体被发现，她生前多处器官被火烤。自2月以嚟，南非持续发生针对 LGBT+ 的袭击案，目前至少已经有16人遇害。而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加蓬共和国国会下议院近日表决通过同性恋除罪化，可望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少数撤销惩罚同性性关系法律的国家之一。路透社报道，在表决之中，48名国会议员支持政府提案，修正了2019年法律中一项认定同性恋有罪的条文。另外有24名议员投反对票，25人弃权。 法案仍然需要得到上议院的同意，加蓬国会分为上下议院，又或者称为参议院和国民议会，目前分别有52名和143名议员。加蓬政府并未说明决定修法的理由，提出法案的总理贝克尔说，他对人类生命怀有宗教信念、宽容和尊重。贝克尔在社交媒体表示，正如他反对死刑，他亦都反对污名化同性恋者，恭喜国会议员改变了心态，能够顺应时势。这个决定令到民意严重分歧，在社交媒体和执政的加蓬民主党内部引发激变。投下反对票的加蓬民主党籍议员卢贝恩说，他忠于宪法和他们祖传的价值观，令到他无法允许或者鼓励这种行为。加蓬曾经是全球73个将同性性行为视为有罪的国家或者地区之一。在加蓬，如果因此被定罪，可以被判处至少6个月有期徒刑和500万非洲法郎罚款。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提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之中，超过半数立法禁止或者压制同性恋。这一节的 Gaily News 报道完毕。 好，唔该晒小红 Simon 啊，即系我自己， 你多谢翻自己咁搞笑。 系啊，今日特别啲啊嘛。 系啦 ，Prime Month 开心啲啦，即系讲咗即系成个月 Prime Month 咧，其实我哋仲有好多 Prime Month 嘅 news 咧，想同即系听众讲嘅，即系其实而家讲翻咧，头先我哋讲开音乐啦，我又想讲下呢对乐队咧，其实你仲记唔记得 Spice Girl？ 我梗系记得啦，我点会唔记得啊？ 但系 Spice Girl 系你嗰个年代嘅咩？ 我有，我家姐好中意听 Spice Girls 噶，因为。 因为即系 Prime Month 嚟讲咧，我哋见到咧，即系 Spice Girl 咧又出翻嚟咯。因为咧 Victoria Beckham 你知啦，佢即系嫁咗，即系作为人妻之后咧，就专心做呢个 fashion design 嘅。咁咧佢就联同其他几位辣妹咧，就出咗一个即系 Prime Month 嘅 special 版 T-shirt， 就系咧就写住个 Proud and Wanna Be Your Lover 咁样嘅。咁、其实咧。佢專門就係 support 翻咧，其實一啲即係同志啦，尤其是係一啲年青嘅 LGBT 族群，而佢哋亦都係一啲無家可歸嘅年青人咁樣嘅。 係，但係而家年青人有幾多係聽過 Spice Girl 咧？嗰班 Spice Auntie 咁樣， 起碼識得 Victoria 嘅，我覺得 識唔識噶？我好懷疑咯。 係啦，唔識 Victoria 都識 Victoria 嘅仔啦，即係 Brooklyn 啊，同埋另外一個又上咗又話係今年嘅我唔記得咗邊個，即係好似係一個大牌子嘅 model 咁樣嘅。咁我諗佢哋都認識佢嘅，即係年青一輩都知道 Spice Girl。 OK， 喂，我要恭喜啊 Coco 你個女， 我個女係生咗個女咩？係 啊。系啊，唔系啊，你个女啊 ，Chanel 啊， 拍广告啊， 香港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啊，居然最近有一个网络广告，佢系做 model 啊， 系啊， 恭喜晒，有公开，几难得啊，喺呢个疫情底下， 系一个正当嘅工，唔系正当工， 以前好唔正当咩？做咩啊？ 咪比较似样啲啊， 即系以前好唔似样咩？ 即系更体面系嘛？ 你系咪同埋即系更多人可以睇到佢嘅即系佢嘅工作？ 咁啊，讲多少少咧？网络广告咧就请阿 Coco 吓嘅女啦，就系佢带佢出身嘅一个 drag queen 啦，咁啊Chanel都上过嚟啦， 系 咁就拍一个咧洗头水广告啊， 冇错， 好正 嘅。即系其实咧，佢一两个月前同我讲嘅，咁佢话有人拍搵我拍广告，我咩广告啊，搵啲做咩？系洗头水？我话吓你好似戴住个假发噶。 咪咯，我首先就唔係好明洗頭水點解會揾一個 drag queen 咧，行都知道 drag queen 嗰啲頭髮假嘅 。我都有呢個疑惑啦，其實 唔係你更靚，拍到更飄蕩、更飄逸都知道。假发， 我都有呢个疑惑啦。 但系其实我有一秒谂过系咪真嘅咧？佢啲头发即系都唔系嘅， 唔系系假嘅，系假发嚟嘅。 Okay. 但系佢其实都本身都有一个厚厚嘅即系头发嘅。但系佢话唔知啊，老细中意啦。咁可能真系佢老细觉得 drag queen 系连 drag queen 都要用呢个洗头水咧嚟到洗头。你话几劲呢？ 系啊，我觉得劲嘅地方就系即系到啲商家。都揾 drag 嚟到做招來，你諗下 drag 呢個文化由以前嘅次文化、underground 嘅文化，為咗主流到， 係啊， 而家好主流嘅，因為外國 你終於主流啦 ，Coco。 係啊，但我已經年華老去， 唔 會，我控制我啲女去同我賺錢， 咁要錢輸， 你係咪真係 Coco？ 你有冇擁抽先？ 冇嘅，叫佢咁我又唔會啦。當然我知道佢哋唔係話即係天價拍個廣告啦，咁 但係都會叫佢哋嗱，你出糧啊，請食飯，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幫你手嘅。 哇！咁咪要倒貼。 咁唔好食啲好貴嘅啫，唔其實你見啲外國嘅 drag queen 咧，其實而家好多時都會有即係自己唱歌啊，同埋自己有時出自己嘅即係化妝品牌啊。其實有個 drag queen 咧叫 Jeffree Star 嘅，咁佢唔係一個表演嘅 drag queen， 佢係一個嗰啲 IG 嘅 drag queen 咧，就好中意化妝嘅，係有即係個我都唔知佢有幾多百萬嘅 follow 啊，令到佢咧成為即係最高身價嘅即係drag queen 化妝品牌，住喺即係。比華里山嗰啲獨立屋啊，有泳池啊，有隻馬喺屋企咁樣，即係可以賺到好多錢。 有隻馬喺屋企， 咩都有喺屋企，即 係有錢嘅指標呢個。 係啊，真係即係 drag queen 其實咧喺外國咧，其實真係已經即係可以係好獨立一件事，佢唔再需要咧去唱其他即係歌手嘅歌，或者真係喺。夜店入面表演咯，其實佢哋能夠發展到佢哋一系列嘅商品， 好獨當一面。 咁啊，真係要有賴係因為咧，過往嘅 Drag Race 咧，一做就做咗十個 season。你諗下，即係 RuPaul 喺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其實係一個即係雖然喺LGBT 眼中啦，係首屈一指嘅 Drag Queen 啦，但係其實佢真係從來嗰陣時都係未進駐過主流噶嘛。 未 一做呢個節目之後，哇！真係犀利到啦。 未㗎，佢以前拍嘅片係 B 片嚟嘅，真係即係。即係咁講係唔入流 嘅， 即係即係可能即係啲同志嘅影展入面會播下，同埋啲場景都好爛下。 係啊，同埋我都冇見嗰個 drag queen 嘅主持啦，居然你可以間唔中有男裝啦，間唔中又可以 drag 裝啦，點啊？以前嘅 drag queen 我認識係從來都唔會俾個真身你睇噶嘛。 係啊，我覺得佢做得很好咯，佢就係話啊。如果嗰個人冇俾錢我嘅話，我做咩要 drag 啊？ 係啊， 係啊，佢去嗰啲 Met Gala， 去嗰啲頒獎禮咧，即係我 drag 係賺錢噶嘛。你邀請我嚟頒個獎攞個獎，我做乜要花時間 drag 啊？ 係啊，但係我哋見即係睇咗 RuPaul 表演咁耐咧，我覺得佢男裝反而對於我嚟講係 drag 咗咯。即系其实佢系扮男装咯，喺我眼中系咪？ 啱啊，啱啊，系啊。 唔系咁我谂起啲男装都唔少嘢嘅，即系除咗即系唔使戴假发之外，咁佢都即系有化妆，同埋件西装都好靓噶。咁即系多得佢嘅，令到呢个 drag queen 呢、這个即系所谓嘅次文化或者地下嘅即系表演文化咧，能够蒲到上面。其实而家好多即系年轻一辈咧，就算系 clubhouse 头先所讲啊，或者系啲 YouTube 啊、Facebook 啊，其实好多都会對 drag queen 有認識嘅，亦都會知道係啲乜嘢咯，即係唔會好傻咁樣，咦扮你人啊咁，即係好少見到呢一個反應 嘅 你。 係啊，咁所以我頭先都已經講過啦，即係其實文化嘅軟實力咧，其實真係唔好輕視咯，所以大家要努力繼續創作啦，喺唔同嘅新媒體裏面咧，要多啲 LGBT 嘅 exposure 同埋 presence 啦，係嘛？繼續希望可以用軟實力嚟到去感染身邊嘅直人咧。Spinderella cut it up one time. Come on. Let's talk about sex, baby. Let's talk about you and me. Let's talk about all the good things and the bad things that may be.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Let's talk about sex. Well, let's talk about sex for now. To the people at home or in the crowd, it keeps coming up anyhow. 嗱，如果大家有留意開呢、這個即係嗰啲娛樂消息嘅娛樂新聞咧，就留意到即係即係有兩位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佢嘅人士咧，即係佢又唔係明星，又唔係歌手啦，就係、是、一位姓林，一位姓鐘嘅先生咧，就話相約呢個九月要打拳即係比賽咁樣嘅、即係咁佢哋嘅恩怨我哋就唔喺度即係講啦，或者即係但係佢哋咧就不時咧有啲即係炒作嘅新聞出現嘅。咁咧近幾日前咧，我就見到一個咧，就有個電視節目就訪問咗佢哋啦。咁佢哋又講開講下，即係除咗互相即係認叻啊、吹水之外咧，咁啊又講到佢哋嘅性事嘅表現，即係性能力嘅表現。咁、有一位即係一位鐘生啦，鐘生咧就話佢即係嚟講就話啊，我真係出咗名，好勁㗎。 有幾出名啊？ 我都未聽過啦，當然。 咁係值嘅。Anyway， OK， 咁咧就話咧，佢由一分鐘咧去到兩個鐘，我都得噶。咁跟住佢就繼續解釋，即係點解佢咁叻？ 即係佢曾經，佢承認佢曾經試過一分鐘、啊、 我想問一分鐘有咩咁值得炫耀咧？又即係呢一個唔係炫耀嘅一樣嘢嚟嘅喎。我而家終於知道原來 冇人快過我啊！ 原來快槍手都係、啊、一個值得 show off 嘅嘢嚟嘅。 我諗佢即係想講佢個即係。个时间个 range 系好长嘅， 都 好系啦嘅。 我就真系佢赢晒，我啊真系冇试过一分钟啦。 咁啊，继续就解释话啊，点解佢可以做到咧？咁原来咧，佢就话佢嘅肌肉咧就控制好叻嘅。佢由细咧已经就训练训到大噶啦。 你即係佢自細年紀細、哦、，OK 啊， 就訓練佢嘅下盤肌肉，就可以咧、哦、就控制到咧，即係可以即係嚟得快啊，嚟得慢啊，或者即係嚟嘅時候就可以控制住嘅。即係其實我想講嘅咧，就係呢樣嘢啦，就是、控制。即係其實咧，喺我哋即係或者喺人類入邊咧，其實即係性行為入邊咧，係一樣嘢叫做即係高潮控制咁所謂， 嗯、 即係就控制住佢，唔好嚟啦。 好斯文呢個 term， 係啊， 第一次聽。 係簡單嚟講咧，即係其實 性愛控辦。 咁其實英文我就覺得咧，嗰、那個意境比較強。 係嘅， 英文咧即係多數人就叫做 edging 啦， 邊緣 係邊緣咁解啦，或者 picking 或者係surfing 都有人。講即係滑浪咁樣， 係啦，即係永遠去到咧，哇！就嚟誒邊緣嘅時候咧，就臨崖勒馬，就唔好住 ，hold 住， 係啦。 即係啲人而家咁講咧，就會覺得哇，好鹹濕啊！你哋講埋啲乜嘢啊？但其實咧，呢、這個所謂嘅即係控射啦，或者係高潮嘅控制咧，其實咧都係已經係有好耐嘅歷史㗎啦。即係其實早喺咧，即係1950年代咧，即係其實一啲醫生喺美國一啲醫學嘅期刊上面都發表咗啲。文章咧，其實咧可以用呢、這個即係高潮控制咧嚟到去即係舒緩啊或者治療呢、這個即係早泄嘅問題嘅。咁、 嗯、 所以即係當然呢度咧，我就唔會即係教大家去實際點樣去做咧，因為如果你真係有呢個問題嘅話咧，應該請教你醫生啦，就唔好聽 Coco 講咁多嘢啦。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咧， 你呢个声明好好喎。 系啊，我而家要讲好多嘢，点声明？ 我觉得你应该不如索性录个 jingle， 我哋每次播。 Disclaimer， 你唔好听我讲咁多，你听完就瞓好啦，唔好谂。咁所以即系其实嗱，但系即系我就都輯錄咗少少嘅，即係都睇咗啲啊，有啲咩可以做到啊，或者有啲乜嘢其實可以自己練習下嘅，即係其實呢啲上網嘅資料咧，大家都可以揾到嘅。即係當然再重申一次啊，如果你真係有呢方面嘅即係性功能障礙嘅問題咧，真係睇咗醫生先。咁其實咧，佢就即係有講過啦，哇啊，其實即係你可以喺屋企試下練習呢樣嘢嘅，即係可以 咁喺屋企啦，唔到喺街咩？你废话嚟 嘅，咁就话 喺图书馆系咪？ 都搭下车，我要练下先，练下 edging 咁样。 有啲人可能会咁谂嘅，咩嗱咁讲啦。第一样嘢咧就话，其实你可以试下咧，即系自慰嘅习惯咧，改变一啲姿势咁样嘅。 Okay. 即系咧，你唔好成日习惯都系即系嗰张床啊，或系嗰张凳啊，即可以或者试下，即系你 如果真系手倒立啊，如果我手倒立嘅话，我一定去唔到个高潮位， 或者即 地心吸力嘅问题。 即系平时你系可能系即系都系瞓喺度啊，或者系喺一个好习惯嘅舒适嘅位置嗰度去做。咁但系可能你可以试下，我企喺度啊，或者换一个唔同嘅地方。当然喺屋企入边啦，都继续系 露台就唔好啦，但系 露台都有發生過危險嘅，我都開心得。 我哋講過幾次呢啲露台嘅新聞嗰度。 咁跟住咧，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咧，你都可以試一下，即係點樣去去控制自己咧？就係咧，你可以試一下咧，換一下隻手。即系咧，系、哦、啦， 用开右手就试下用左手， 系啊， 咁、哦、我觉得呢个系好 work 噶、 嗯， 因为每个人即系其实都系用唔同嘅手噶嘛，其实 系 咪你用开一只手噶嘛？而嗰样嘢同你系咪左勾同埋你用惯右手系冇关系噶，系咪噶？系、噶，我觉得系噶。 系噶， 唔系话你系左右，于是乎咧，你喺吓即系安慰自己安慰，我中意呢个说法，安慰自己手就用嗰只手噶， 嗯， 系嘛？所以每个人唔同嘅，所以你突然间换咗一只诶唔系用惯嘅手咧。咁於是乎你就即係冇咁容易刺激到應該刺激嘅，係 因為你隻 手感唔同嘅， 同埋你隻手唔知道即係個感覺唔同咗啦，即係你自己 feel 嘅感覺都唔同咗啦，咁可能嗰、那個即係要揾翻個刺激嘅穴位咧，即係要揾耐啲，或者係揾唔到，或者就可以、即係可以試下用呢啲方式啦。 咁係咪可以戴個手套咧？ 都可能 仲要係洗碗嗰啲手套，完全冇曬 feel。 你唔好話喎，即係嗰個一 friction 大啲噶嘛。 哦， 可能 你試過原來 唔係，即我哎呀大聲咗添。 唔係，佢都話其實咧，你哋可以係即係冇危險狀況下咧，試一下一啲唔同嘅姿勢啊，或者唔同嘅 texture 嘅嘢去輔助都得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可能咧，就係、即係唔好咧，就係、對準喺一個位置去即係集中去。 哦， 即係處理佢，即係其實即係能夠引起你嘅性慾啊，或者刺激你咧，可能係周邊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唔同嘅地方啊，你可以用多啲時間去即係嚇、尋求一下嚇、其實依啲位置我都覺得幾好喎、或者係即係依個地方，即係可能大髀罅都覺得咦都可以去 develop 一下嗰、那個係咪、一個好舒服嘅位置啦？ 潛能 係啦，即係唔好即係一嚟到就係、對準一個位置去去做， 係。 系啦，即系无啦啦系诶，试下发掘一啲咧好唔拉更嘅位置。咁我今晚要试下个额头先， 或者试下捽鼻咁啊，得唔得咁？ 啲坏耳仔睇下会唔会兴奋先咁啊？ 捽咗一个钟耳，点解未仲未嚟？ 同埋亦都可以咧喺速度上面去改善一下啦， 哦、 或者真系试下其实啊，差唔多。即系嚟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即系缓和一下啦，但系又唔可以等咁耐嘅，即系可能可以。即係你唔可以等等，我停啦，但係停咗兩個字嘅，咁其實係太耐啦。咁佢哋即係建議可能係三十秒啊，或者一分鐘咁樣啦。咁可以即係重複做一啲咁樣嘅動作啦。咁試下會唔會即係對你即係延長啊，或者係對你即係能夠發掘一個即係更加即係開心嘅歡愉嘅空間咁樣嘅。 Okay. 好啦，咁跟住我想講另外一單嘢喎，咁就係今個禮拜咧都幾多人咧討論嘅，咁就係咧即係唔知道大家睇係咪睇開一啲即係超人漫畫咁樣啦。咁其實咧 HBO Max 咧最近咧其實係上演緊一個電視嘅 series 嘅。 OK， 咁大家有睇 Justice League 啦，正義聯盟噶啦。咁裡面咧，即係最出名嘅就係阿 Harley Quinn 啦，係咪？咁阿 Harley 姐姐咧，其實最近有自己一個獨立嘅 series， 就喺 HBO 咧就上演嘅 動畫嚟嘅， 動畫嚟嘅 animation 咁樣咯、OK， 動畫嚟嘅。咁但係裡面咧，其中一個 scene 咧，就因為有 Batman 同埋 Catwoman 嘅，咁佢哋兩個咧就一 pair 嘅喺呢個故事裡面。咁而咧，其中咧有一集咧，其實有一個咧本來係有嘅性愛場面，就係佢哋兩個嘅。 哦， 咁但係結果咧就被抽起咗。就係俾呢個 DC Comic 係抽起咗。咁啊點解咧？因為喺嗰度咧，咁原來咧就係 Batman 咧就係同呢一個 Catwoman 咧就快樂之中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嗰個position 係乜嘢咧？咁就係、是Batman 就提供呢個 service 就係俾呢一個咧 Batwoman 嘅，就係替佢 oral sex。OK。咁冇咩特別啦，我覺得係咪先？ 係啊， 係啊。咁亦都唔喺主流電視嗰度做啦，係咪喺串流平台啦？大家俾錢㗎啦，其實個尺度應該會寬啲㗎啦。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基於 HBO Max 嘅尺度，於是乎咧就要抽起，而係因為 DC Comic 主動話唔得，你唔可以擺呢個線落去。因為當事人啊，即係話唔可以擺呢個線嘅咧，可能係其中一個 producer 或者係 DC Comic 裡面一個即係總之話事人啦。佢話Batman 我哋嘅 hero 係哇 ，they don't do that。即系佢哋话吓，我哋超人唔做啲咁嘅嘢嘅， 即系佢觉得可能会影响咗佢好 masculine 嗰个形象。 系啦，会影响佢形象咧。总之，即系觉得咧，我哋嘅超人咧，其实佢哋唔应该公然咧系有啲咁嘅性嘅姿势嘅，又或者系可能 particularly 就系唔会提供女性 oral sex 嘅咁样。咁我少谂下。吓咁系咪超人都唔去厕所噶？ 唔关事啦，同埋你唔知好多人喺出边做 hero， 系咁喺闩埋房就另外一个 另外都系 hero， 系啦，另外一种咯。 唔系啊，同埋喂，我哋睇好多啲 Marvel， 就算佢哋有超人力，但其实佢哋本来都系人嚟噶嘛。 系啊， 唯一一个唔系人嘅就系阿超人啫嘛，因为佢系外星人咯。 嗯 嗯， 系嘛？ 其實大部分其實都是血肉之軀，只不過他們有 超能力而已，咁所以同一般人，他們一定有性需要的， 嗯， 係咪先？ 嚇， 佢哋真係要上廁所噶嘛？ 係啊， 係咪先？ 講嚟講去，我都有睇到呢篇新聞嘅，其實就係話，即係個公司咧驚，即係呢一個即係咁樣嘅畫面一出咧，會影響佢嘅玩具銷量啊！ 哦，都係經濟角度， 係啦，因為當佢知道咧，原來 Batman 咧佢係咁嘅。嘅时候，佢哋又惊咧，佢嗰啲咁嘅 Batman 嘅玩具咧就卖唔出。 嗯，惊销情有影响。 系啦，咁我觉得即系，若果我哋对于性嘅睇法唔系去到咁守旧嘅地步嘅时候，其实小朋友有乜所谓啫？ 咪咯。 同埋呢个咧，据我所知，其实呢、這个即系漫画电影，其实都系成人即系观看嘅，俾佢哋睇，其实都比较即系暴力啊，都有色情嘅嘢喺入边咁样嘅。咁、就算连真正演 Batman 嘅，即系曾经演过 Batman 嘅维基玛，都有出呢个 Twitter。话有咩问题咧？即系类似系咁样讲嘅、即系支持翻。 系啊， 其实即系正义嘅超人，其实都有性生活噶。 系啦、啊，原先正义联盟嗰个导演咁就系 Zack Snyder 啦，咁啊之后换咗啦，因为私人嘅关系啦。咁啊最近佢有个 Zack Snyder Cut 啦。咁啊最近咧正嘅地方就系佢喺自己嘅社交媒体里面咧就出咗个 po。咁个 po 系咩咧？就系、是、嗰个漫画。就系影住 Batman 系提供紧 Catwoman 呢一方面嘅 service，好正咯， 嗯， 同埋几好噶，我谂住用嗰张相嚟做墙纸噶，即系 wallpaper 噶，好正， 嗯， 令我中意咗 Batman 啊， 系， 系嘛？即系唔系嗰啲臭男人就系话，诶、其实喺性方面咧，即系只有女人去服侍我嘅啫，我就唔会做啲咁嘅嘢嘅。 系啊， 咁我觉得，哇，睇完呢个漫画之后，我更加觉得 Batman 除咗系个 hero 之外，系真一个。好好嘅情人咯， 立體咗啊！即刻成個角色， 邊方面立體咗？咁所以呢個世界咧，即係若果我哋即係將我哋嘅眼界咧放開少少，咁、呢個世界咧其實就會有趣更多嘅。 係 OK， 咁啊亦都啊，適值係呢一個嘅同志驕傲月啦。咁希望大家用盡所有方法啦，嚟到去展現同志驕傲嘅一面。咁而今個禮拜好開心嘅地方咧、就係，咦，我哋有一位本地嘅同志機 icon 係牛一。讲明哥讲声 Happy Belated Birthday， 今晚自己人临尾嘅时候送嚟呢首作品 It's My Party。 风地若那地，唱过整个都市的夜味，你跳艳舞，我跳脱，来来来，多呼喊一次，当初呼喊你。Party, it's my party。湖中地，大间地，改过整个新世的日记。你着大鸟，我着兔，若成人般一切妖兽，青春。 世界变得好快，世界变得好急速，同埋好无情啊！有多事情都系不能喺我哋嘅控制范围之内，但系唔紧要，我哋都一息尚存，继续嘅每个星期六晚喺度继续同大家喺空气之中继续革命，继续去搞我哋嘅 party。好啦，今个星期嘅自己人到此为止啦，下星期同一时间喺开电台第二台再见，拜拜。Bye bye bye bye